第24集，半神参战。在暗夜精灵大军中，罗宁正紧紧皱起眉头，望着克拉苏斯一行人离去的方向，焦急地等待着。之前叶刃豹带回了克拉苏斯的信，考雷斯特拉兹的加入应该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他们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到达了目的地，克拉苏斯肯定早就开始尝试偷取恶魔之魂了。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应该回来了，但现在的情况来看，一定发生了很严重的状况。罗宁完全没有将这些想法透露给加洛德，加洛德还有无数的麻烦要去解决。在黑鸦领主的帐篷中召开的会议相当顺利，加洛德的表现让众人一致拥戴他成为指挥官。当时一名贵族还建议向敌人侧翼进行迂回，这很可能导致暗夜精灵的阵线最终崩溃。加洛德阻止了他，详细解释了这个战术的不妥。他的解说让暗夜精灵中最博学的贵族们也深深折服，同时也让罗宁敬佩。最终每一名贵族都成为了加洛德忠诚的追随者，大家都很高兴有一位对战争如此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指挥官来领导自己。罗宁在心中也不由得向神明致谢，感谢他们赐予了加洛德这样一个人来代替拉文凯斯。但现在夺取恶魔之魂的任务遭遇了重大风险，一个加洛德就够了吗？罗宁看到加洛德来到他身边，这位新指挥官穿了一副崭新锃亮的铠甲，是黑鸦领主赠送给他的。甲片上没有贵族纹章，不过在腰间两侧能看见一道道红色和橙色的弧形花纹。他的斗篷也是同样的颜色，飘舞在身后。头盔上多了一副用染成火红色的叶刃豹鬃毛做成的顶饰，一直垂到他的背后。他身后还跟着各位贵族将领派来供他差遣的校尉和传令兵。加洛德挥挥手，示意他们暂时退下。 我曾经梦想过的最大荣耀就是晋升成为将军，穿着精美的铠甲，而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小丑。 这身盔甲的确很漂亮，而且你也只能先穿着它，至少暂时是这样，等到更有威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片片卸掉了。 我怕等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 喂，振作起来，如果你的同胞看见你如此意志消沉，也许会对这场战争失去信心的。 我就没有什么信心，尤其当我是指挥官的时候。 正因为你，我们才能活下来，也包括我。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至今我们还没有克拉苏斯他们的消息，这意味着你、我还有在刚刚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的人，也许是卡利姆多仅存的希望了，也是未来仅存的希望。 我从没想过要这样。 我们也都没有想过。 你是对的，罗宁大师，请原谅我，我会尽力而为，但我无法做出太多的承诺。 只要继续你正在做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如果你变成另一个德斯德尔星眼，我们就全完了。 我承诺那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能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这号角声在我们的右翼，离我们很远，那里不应该有燃烧军团，他们不可能就这样迂回过去，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但看样子他们的确做到了。上夜人豹，把我的豹子牵过来，还有罗宁法师的，我们需要去那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部下迅速牵过了他们的坐骑。罗宁从来没有见到过星眼麾下的士兵有这么高的效率，这些士兵真的很尊敬加洛德，不仅仅是因为这位新的指挥官得到了那么多贵族的支持，还因为暗夜精灵们都知道，正是他在大家都已经绝望的时候力挽狂澜，拯救了他们的军队。加洛德影戈骑上了叶刃豹，仿佛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种严肃果敢的决心取代了他脸上曾经有过的犹疑不安。他催促叶刃豹立刻冲到了罗宁和其他人前面。号角声再次响起，罗宁注意到这一次是暗夜精灵的号角。加洛德发出了他的第一道命令，在得到贵族的支持以后，他才能够更好地指挥暗夜精灵军队和他们的盟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牛头人胡恩和矮人杜恩加德的士兵不再被排挤到一旁。现在不同的暗夜精灵部队和外族部队被编组在一起，战斗力都得到了扩展，再没有力量被白白浪费，就连熊怪也被安排在了关键的位置上，用于加强西行阵的侧翼。他们的大棒将会敲碎恶魔卫士的脑壳，让敌人无法偷袭宝贵的武士和弓箭手。抵抗者的联军发生了许多或简单或微妙的变化，让罗宁大吃了一惊。其中一些变化是他不曾想到过的。不管怎样，现在这支经过重组的军队要接受真正的考验了。而阿克蒙德也一定不会想到，他的敌人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这样脱胎换骨。但随着他们向号角声响起的地方靠近，罗宁看到的不是什么激烈的战斗，而是一团混乱。暗夜精灵纷纷举起武器，而牛头人和矮人们仿佛根本没有抵抗敌人的意愿，他们只是无所事事地站在原地，任由暗夜精灵们慌乱地填补本应由他们防御的缺口。加洛德来到胡恩身边。 月亮女神啊，你们在干什么？什么状况？为什么你们不战斗？ 我们不会和他们作战，真是不可想象。 那我们就自己作战。 等等，加洛德， 罗宁大师，你也要退出战斗吗？ 不，他们不是燃烧军团，他们是来加入我们的，听我的，不会有错。加洛德，和我到前面去，快！ 你疯了吗？你在干什么？ 相信我，他们是盟友。 眼前这些人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罗宁已经能看到一些极巨大的影子，背生双翼的怪兽。他很熟悉燃烧军团的恶魔，却没能辨认出这些都是些什么敌人。奇怪的是，那些身材巨硕的敌人行进速度很慢，好像只是在信步闲游。罗宁没有听到任何嗜血的吼叫。队列中的一些身材高大的巨兽，有的生有双翼飞在空中。当距离更近的时候，罗宁终于清楚地看到了这支军队的首领，一位非常高大的战士，下半身有四条有蹄长腿移动，毛发蓬松的头顶生着一对辉煌的枝状大角。跟在这个庞然大物后面的是一群与萨特有些相似的生灵，他们的上半身和暗夜精灵很像，但下半身并非山羊蹄子，而是一只鹿的身体，全部都是年轻美丽的女性。看上去他们是动物，又似乎是植物，皮肤上覆盖着光滑的绿色树叶。尽管外形看似纤柔娇弱，但罗宁觉得任何人都会后悔与他们发生正面战斗。对方的首领走到了他们面前，毫无防备的罗宁几乎没能及时勒住缰绳。 你好，红发罗宁，我们来加入这场战斗，为了保护我们珍贵的家园。 你好，尊敬的半神塞纳留斯。 这位是这支大军的指挥官？ 是的。 塞纳留斯，森林的主人？ 没错，我相信他还带来了一些威力强大的同伴。 罗宁的目光向后面的队伍望去，此时仿佛他儿时听到的童话故事都变成了现实。这个说法放到这里一点也不夸张。罗宁和加洛德一同愣愣地仰望着那些凡人们只在梦中才能见到的巨兽，就算是森林之王和他的一些同伴相比，仿佛也矮小了许多。两头双胞胎一般的巨熊来到塞纳留斯两旁，就像是两座矗立的山岗。其中一头巨熊带着格外的兴致看向罗宁，他们的身后是一头狼，比他们矮小了不少，生有六条腿和一根巨蛇般的尾巴，正用迫不及待的眼神审视着远方的战场。他急促的呼吸流露出对战斗的渴望，巨大的爪子在地面上刨出一道道深沟。而他们之中最高大的是一头满口獠牙的野猪，它的鬃毛是一丛丛致命的锋利长针。罗宁在不经意间回忆起自己在早期研究中见到的一个名字，阿加玛干，一位代表着原始怒火的半神。塞纳留斯的另一些同伴不像阿加玛干这样身躯宏伟，却也同样不容小觑。罗宁看到了以美丽和危险并称的羽翼女神，身周盘旋着数不清的鸟雀， 一只红色小狐狸在巨兽的腿间调皮地窜来窜去。同样穿梭在一众半神中间的还有许多持剑的小人，他们都生着蝴蝶翅膀，应该是某种小鬼。罗宁的视野边缘突然闪过一个纯白的物体，他立刻朝那里望过去，却什么都没有看见，但一个形象还是鲜明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那是一头巨大的白鹿，头顶的双脚仿佛能一直伸向苍穹。白鹿刚刚闪过，罗宁又看到了一些用兜帽遮住面孔的男性。透过兜帽的边缝，罗宁只能隐约看见他们的皮肤似乎是橡树皮，另外还有马鹰兽和狮鹫展翅飞翔在半空中。一些好像巨型竹节虫却又有着人类形态的生物在风中不紧不慢地摇晃，更远处还有数十个奇异的身影，其中有一些就算是罗宁仔细观察之后都很难形容，不过他们全都带有鲜明的大自然的印记。就算还隔着很远的距离，罗宁也能感到那些生灵周围环绕着的能量，他们是这个世界自然之力的化身，是大自然创造出来保护自己的力量。 加洛德影哥，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卡利姆多的半神，他们都已来到你的眼前。 指挥官，我们听从你的命令。 塞纳留斯尊敬地说道，同时两条前腿跪倒在地。在他身后，其他诸位半神也都一样效法。加洛德咽了一口唾沫，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罗宁迅速向身后看了一眼，部队里的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矮人，所有人都在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一幕奇景。现在他们都明白了，这些新出现的生灵正是这个世界在漫长岁月中凝聚出的一支支力量。这些伟大的半神已经承认加洛德是他们的统帅，将听从他的指挥加入这场战争。塞纳留斯站起身，以平等的眼光看着加洛德。 我们在等待你说话，指挥官。 非常欢迎您，古老的半神，我们衷心期待您和您同伴的力量。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们将充满生存的希望。 你说的对，影哥大人，我们是有希望的。